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这就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话题，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今个礼拜我们、新鲜热辣可能还是发展中的新闻拿来做专题、一个我们偶不尔都会提过的，虽然我们提星云奖比较多、不过你我讲星云奖你已经估到我讲什么了，雨果奖。雨果奖基本上我们不会提那么滞的，因为星云奖比较多会 high 到 ACG， 雨果奖就比较少会 high 到 ACG 的。如果是 high 到的时候，我们印象中我们都报过的。但是今次跟我们 ACG 基本上没关的，但是八卦不怕听，听下即系都几离谱下，因为我觉得讲下讲下啦。喺个决赛阶段冇讲识任何原因取消咗一个呼声好高嘅作品嘅巴别塔啦，咁样嗰个作品叫取消作品本来就已经系好古怪噶啦，因为佢讲嘅系佢不符资格。你谂下，如果系好似上次我哋香港好捻戇鳩啊！任大华搞出嚟嗰单嘢，咁系提名阶段就已经系有资格就有资格，冇资格就冇资格噶啦嘛。姑勿论佢几咁搞笑都好啦，资格呢啲嘢梗系提名阶段已经有，因为资格系死噶嘛，你符合就符合，唔符合就唔符合噶啦。喺提名阶段就已经会审查一次嘅，佢会唔会符合资格噶啦？即系提名过到，第一次投票过到，第二次即系决赛，你先同佢讲，我、唔好意思，我要取消资格，实在太罕见。咁啊，而且佢连个第二次嘅投票资料啊，因为佢基本上系投票流出嚟嘅，都好啦。第二次嗰个资料迟迟唔肯公开，我到呢一刻我仲未见到佢嘅决赛嘅投票资料，因为理论上佢往年系每一次都公开佢个投票最终决胜就几多票投边个，几多票投边个，俾个数俾你咁样嘅。咁啊，有部分冇啦，有部分有嘅，有出到嚟嘅。咁其实到底发生咩事呢？咁首先第一样都几得意啊，呢个雨果奖呢系冇一个所谓嘅中央委员会。每一年呢佢系唔同嘅组织会承包咗佢个佢呢次一个奖。即系呢你睇起嚟好似系一个叫雨果奖嘅物体。其实每一年嘅雨果奖嘅内容都唔一样，唔系自己参赛作品。即系譬如我哋诺贝尔有个诺贝尔委员会，奥斯卡有个奥斯卡委员会，年都系嗰个委员会搞嘛，虽然会唔同人啦、都系嗰个人搞啊嘛，咁基本上有个好一贯嘅一贯性嚟啊嘛，即系佢系左交开嘅，即系奥斯卡嗰啲，即系都系左交开啊嘛，唔会，即系虽然佢会话佢会改变啦吓，咁但系大家都知大概系点样噶嘛，因为呢类奖项最重要嗰样系威信，系权威性，即系佢话呢个嘢值得奖啊，大家都觉得佢有咁嘅价值。如果唔系就废话嚟嘅，即系我哋荒谬大奖有冇人理过？咁解咋？即系为你个系讲紧睇嘅系睇你个评审委员会嘅头噶嘛？咁即系当然啦，你唔一定每人你咁样做嘅。咁佢做嘅就系每届有唔同地以地方为代表负责呢样嘢，而今次不出意外地，果然同我哋北方邻国有关。 有咩嘢？ 就系呢个成都科幻大会。去搞呢个2023年嘅雨果奖。咁啊嗱，当然我哋可以一句中国不意外，咁啊 close file 啦，咁我哋录咗几分钟就可以收工啦，当然可以咁样做。咁但係既然我哋做专题，当然係要仔细咁讲佢啦。咁佢每一年轮流做㗎嘛，咁佢又唔系完全系轮届呀，即系唔系好似啲轮任主席咁样，联合国啊欧盟嗰啲嘢好鍾意搞轮任主席㗎嘛。咁佢系用投票嘅形式去决定下一届系边个国家嘅组织去负责嘅呢个雨果奖嘅。咁喺呢度就已经开始有问题㗎啦。点解呢？因为基本上呢嚿嘢系你只要肯俾钱你就可以有佢嘅资格㗎啦。大家已经 feel 到啲有啲猫腻啊，以呢个北方邻国需要讲嘅諗法。中间有啲咩猫腻呢？因为你只要每个人只需要俾十几蚊美金成为会员，你就可以有份投票、然后投票嗰一刻你要另外再俾十几蚊嘅。即简单讲，你前后俾三十几蚊美金，你就可以有资格去投票决定包括喺边度搞。包括边个得奖呢啲嘢都系可以投票嘅，系佢会员资格啦，咁样去。而中间嘅代价只不过系一个个人身份，再加卅几蚊。个人身份就好简单嘅啫，基本上我攞你个名去，佢都唔会审核嘅啦。你只要代表住某一个具体嘅自然人啫嘛。 你可以代替人哋去做啊。咁啊，钱亦都唔系太大问题嚟嘅。咁结果就系咧，今届投票投去边度搞嘅投票数目异常地多，而且冇地址认证，因为以前都一路都冇嘅，但系一路以前都系点讲啊，都系正正常常咁围内围威为嗰扎人去搞嗰扎人去决定，你知鬼佬呢啲自己啲级啲嘢噶咯，咁一路都冇乜事嘅，但系佢个本质上唔系一个级嚟嘅。是一个对外是公众对公开啊。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啦，以前功能组别嗰陣时啊都有话你去申请 Apple A 啊，然后入去 IT 界投票一样意思嘅啫。咁但係正常选举会核实你嘅人㗎嘛。佢係冇做核实。即係当时係有人发现咗投票係有问题嘅。即係投緊嗰陣啊，正在投票中嗰陣时已经发现有问题，有呢个大量比往届多咗好多嘅投票者，然后佢哋投票投嘅都系好集中咗喺成都上面。咁大家应该嗰一刻其实已经发现问题啦，但系唔知佢系阻止唔切啦，唔想阻止啊，定系点啦？总之最后系有得个问题存在，然后决定嘅，即系有啲似乜嘢咧？有啲似我哋观塘区决定去选我哋区议员，然后无啦啦有好多好明显唔系观塘区嘅人走出嚟话佢住喺观塘区。咁正常嚟讲，你咪核实佢系咪真系住喺观塘区啊嘛？先生，地址证明啊，银行发票啊，什么身份证的嘅嘢都好啦，佢冇。咁但系咁啊，由得佢去啲人过嚟去选。咁我佢结果佢就去咗成都入边。这个就系第一个最原始嘅问题，都系最少人留意或者最少人在意嘅问题。因为呢个先系一切嘅问题起点。因为如果唔系有呢个问题嘅话咧，后边嘅问题唔会系问题嚟嘅。因为搞嗰个系。成都嘅某间公司，佢八乜嘢嘅，去攞咗个即叫做，即系理论上叫做嗰、那个即系成都科学委委员会去承租，唔系去出任呢个评委啊嘛。咁但系真真正正做嘢嗰个都仲要有人噶嘛。你几个啲同号业余同号点样搞啫？佢哋就外包咗俾一间公司，一间八乜嘢嘅公司。即系数字个八咯，我应该系咁嗰间公司咧包咗嘢，本来就冇乜嘢噶。其实呢啲 event 揾啲公关公司或者 something like 得嘅嘢咧，其实好正常嘅。即系你唔好踢波揾间杂志去搞就得噶啦。大家明白我乜嘢啦吓？而佢入边嘅选入边咧，其中一个唔大嘅奖项，我记得系插画奖啊，定系短篇奖，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唔系大奖啦。其中一个嘅得奖者系一个冇人听过。嘅作品，而佢系嗰间公司旗下嘅公司嚟嘅。本来难听讲句就系、是，佢都搞到个 event 咯，咁啊自己插个人落去参选，又唔系真系好乜嘢嘅，咁啊大家明啦呢啲。虽然佢点样选得到都其实都几奇怪，不过就你姑且就当系因为佢系所有入选嘅作品入边唯一一个系中文嘅作品嚟，原本系中文有英译啦，当然。而嗰个作品本身其实个调向都比较系倾向西方人眼中嘅中国嗰个类型嘅题材，唔系中文科幻小说常见嘅风格嚟嘅。当然啦，你玩开鬼佬嗰边㗎嘛，可能系想系咁样啦，唔知嘢。总之佢哋拱咗个咁嘅人出嚟参选，然后因为佢系唯一一个中文的，亦都好多人 hit 埋眼就掟咗落去㗎啦。本来呢啲读者投票嘅项目呢，呢啲嘢就少不免嘅，即系为咗个某啲界外因素而唔系话以作品论作品，呢啲嘢只要系公众投票就一定系会出现咁嘅嘢噶啦。即系我最喜我哋歌手肯定唔系唱歌最好嗰、那个，大家心中有数啦。啲嘢本身作为一个公众投票嘅作品咧，就走少不免嘅。而佢最终攞到个该项细奖啦，其实都唔系好出奇嘅，老老实实。假如系中国人投票多嘅话，你谂下，中国人投票就 hit 盲眼，全部投晒落嗰个，其他人咧就分散咗落其他度。咁边个会胜出，不言而喻。咁呢啲好正常嘅事。咁问题就系咧，佢投票嗰度咧个数目咧都系好奇怪嘅。首先最高个大奖啦，呢、這个科幻小说最高奖项啦。正常嚟讲啊，如果系合资格，即系一路合资格，啱啱讲过啦。而踢走个作品入边咧。大概讲嘅嘢呢，就是一个你可以叫做讽刺中国专制嘅一个作品。咁以科幻作品嚟讲呢，是一个非常普遍嘅题材。 呢类因为科幻通常有讽刺性，即系讽刺啊，因为嘅嘢好常见啫，呢类嘢我冇特别啊。 即系几乎可以咁讲啦，但凡我哋叫做 cyberpunk 嘅科幻作品， 都一定有咁嘅意思啊。 系一定会有嘅，因为原理上会有噶。 咪最简单就系最经典一九八四就系咁样啫嘛。 啊，详细我哋可以听翻我哋讲 cyberpunk 嘅嗰一集，唔扯开啦。总之呢两样嘢本来就系科幻常见题材。咁然后咧，后屘喺上个礼拜，本来因为呢单嘢系前个礼拜嘅事嚟啊嘛，我系上个礼拜有更新，就系、是、咧有人喺度谂，系唔系你班友仔因为讽刺中国共产党，所以就取消佢啊？咁然后咧就有个评审委员管理员嘅泄露出嚟嘅邮件咧，就系、是、的确系因为可能系因为中国敏感话题而取消佢个资格，但系。提倡呢样嘢，并唔系啱啱讲成都相关嗰啲中国嗰边嘅承包嗰啲，而系雨果章自己本身嘅人，即系嗰啲鬼佬，系鬼佬自己自阉。即系咧，难听讲句就系、是、你中国人因为某啲原因对呢啲嘢好捻避忌，即系惊警察饮茶。虽然我唔认同，但系都理解，即系大家都唔想食免费牢饭噶嘛。但系呢一个鬼佬。你指依乜撚咧？又未有人投诉，未有性，又冇人乜嘢嗱？定系可能系因为爆料嗰、那个唔系决定嗰、那个？咁系唔系话其实佢决定嗰个系中间受到啲咩威胁之如此类？但系佢唔讲得出嚟，都有机会嘅。但系你人喺外国，你惊乜鸠啫？即系不过唔算。总之就系、是、结果就系、是、管理委员会自己自验。咁但系都唔系成都嗰个咩科幻定系个百乜村公司都好啦，佢哋并不是无辜的，系乜嘢呢？因为有部分虽然呢、這个佢唔系公布晒全部，但系佢已经公布咗得奖嘅投票个详细入边咧，毫不意外地，我觉得就系你做票都唔好做成咁啊，好卵样，好明显你讲做票乜嘢咧？有两个好特点，第一系第一名。得奖一个咧，就系同第二名冇得奖一个个得票数差距非常之巨大，即系阿黄之华话斋，抱飞不防胜过分，出猫唔好太高分啊嘛，你出猫都算啦、你唔使出猫到咁明显啊。另一个亦都系好明显嘅出猫就系咩啦？其他冇第二名以下啦嘅得票数字咧，系同往年差唔多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啲嘢其实年年都系差唔多噶啦，即系都系嗰扎人搞噶嘛。但系唯独系冠军嘅奖系远超过往年嘅投票数。黄思华讲一次，即系你出包真系唔好咁明显，好冇？即系好明显就系多咗一扎唔知边度嚟嘅票灌晒落去冠军度。之前决定边度嚟嗰阵时就已经系咁噶啦，多咗一扎唔知不明来历嘅一扎票灌晒落去某一个特定候选人上面。即系如果你反正你个数你都系你噏出嚟嘅，我哋正常人亦都冇办法去 check 嘅。你做靓少少条数啊，就算你话投票数大增，你可以递阶咁样落去，即系整个常态分数幅线咁样分布落去，咁都好啊。即系你铺作品又唔系真系咁大而得奖，系咪先？即系变成就系真系好难，就真系特别地难睇啦。变成就系、是、咁成件事变到就系、是、喂大佬，即系你既然系个票数系自己做出嚟嘅，票数系自己灌出嚟嘅，点解仲要搞嗱？我啱啱讲啦，你出猫太过分都好算啦。咁你点解要 ban 埋你嘅对手咧？你都做票咯，已经即系你要摸两个可能，要摸就系佢觉得做票唔够。要么就系其实两个人嚟嘅，做票还做票，因为统计啊嗰类嘢系成都嗰边搞嘅，但系取消提名系雨果奖嗰边搞出嚟嘅，咁系咪咁样啦？我可能系咁，亦都可能系你做完票之后都仲系要输，因为佢可能佢个数唔系任佢噏嘅，佢系真系有人投出嚟嘅。虽然我啱啱提过噶啦。再早少少就有一个小新闻，可能有关，可能冇关，纯粹有前后关系啫。系咪因果关系？我唔评论。就系较早时间呢、这个成都嘅各大学校出现咗呢个学生个人资料外泄事件，系连环地学生资料外泄。咁、有人就话会唔会系外泄咗我哋啲资料去登记？即系攞你个名啊！即系去登记你佢嘅去雨果奖嗰边去做投票啊！嗰啲嘢系会唔会系咧？ 有机会都有可能唔系，因为你要明白喺大陆个人资料系断根清嘅，仲要唔多值钱。我印象中系五毫子一个啫，即系之前几次都有噶啦呢啲泄漏啊嗰类嘢，就唔系净系大陆嘅，当然咁啊，所以系有样嘢都可能系因为咁而去偷，咁咪都有可能嘅，都可能完全唔关事。咁总之就系、是、食相非常之难睇，即系直情去到一个咧，其实好难戇鳩噶，因为理论上呢类啱啱讲过，呢类奖最重要嘅系公正性、权威性，即系因为如果你个奖唔公正、冇权威，咁同我哋而家我哋宣布啊边个边个获得大奖有咩分别啫？冇嘅、哦，即系所以呢，如果你咁样去做得咁难睇，其实系令你个奖毫无任何意义。你杀咗个奖，甚至系即系如果你系基于什么民族感情、心灰意冷嘅嘢而想中国人攞奖嘅话，你其实只不过系令到个奖冇人更加个价值下降。其实同一时间，啲人会甚至会问：哦，咁你之前雨果奖之前攞嗰两个中国人？会唔会其实都系咁样走出嚟噶？我觉得系刘慈欣嘅三体同呢、这个我唔记得边个嘅北京折叠。三体我冇睇过，北京折叠我睇咗少少。点讲啊？好中国啊，真系好中国嗰、那个都好有中国特色嘅一套小说，系咪好创新呢？就未必系嘅，但系唔错啊，我觉得系唔错嘅。即系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如果你话佢系凭实力攞到雨果奖，我觉得都唔系好出奇啊，虽然可能有一个中国因素加成，咁都唔紧要。咁就算系中国因素加成都系，佢都系凭自己实力攞到噶嘛。但系如果你咁样做票做到一个咁啊一套作品去攞到奖，咁就连带地其实你其他嘢系咪整蛊惑出嚟？不过只是之前冇爆咁大单嘢，冇爆出嚟啲嘢。而家都隔咗几年之后做得太过分，所以先俾人爆出嚟啦。因为今次起因系爆料又爆出嚟嘅。啊，顺带一提，啱啱我讲过嗰条鬼佬，即系世界科幻大会啊嘅嗰条友仔，就即系搞雨果，即系搞雨果奖嗰个人啦、啊。嗰条友仔咧，目前已经辞咗职噶啦，应该系喺雨果奖颁奖之前已经辞咗职噶啦，但系之前仲喺度嘅，所以佢应该有决定权嘅，所以咁。去到当然件事就会惊动到全世界啦，即系我都有句雨果奖以前我哋唔讲嘅，即系大部分时间都唔关你啲之事。 星就好简单，就算我哋比较多会留意嘅星云奖啊， 都只系有啊。 如果唔系有动漫相关作品，即系例如话特首战队咁样想攞奖，我都唔讲啦。 知啊， 星云奖旧年都讲星云奖。 星云奖都唔系年年讲啦，星云奖系有嘢相关先讲啫嘛。 系啊，系有偶尔啊嘛，即系如果嗰年啱好撞啱有，又星云奖系已经相对嚟讲系我哋会比较在意，因为其实间唔中东影啊、原曲都会得攞奖嘅，星云奖系间唔中都会攞奖嘅。 咁啊，雨果奖嘅得奖作品都唔少会电影化嘅。系讲个电影化都系有个几可信嘅阴谋论啊，可唔可以咁讲？最少我采信咗个阴谋论咯，就系成件事系点解会搞出嚟？就系啱啱嗰个八乜嘢嗰间公司，因为嗰间公司主要就唔系嗰日有出版事业嘅，即系啱啱嗰个旗下个出版噶嘛。咁其实佢做主力做嘅咧，其实系做电影嘅。就系、是、有人话，因为雨果奖嘅得奖作品好多时都会电影化，最少或者影片化啦吓。咁好啲人话会唔会系佢为咗包揽咗佢个包揽咗个作品嘅权？我最好就系、是。最好就是我自己嘅作品得奖，咁我就唔需要再同嗰、那个得奖嘅作者去倾乜嘢，成外事前已经讲好晒啦，甚至系嗰啲卖身价入边已经讲好咗，套作品到电影化嗰时候你一定要由我哋公司做电影化，而且只会分发咁多俾你嘅啫，咁就唔同你话你得个奖之后，我先同你讲，喂，你哋可唔可以电影化？咁就两回事嚟噶啦嘛，即系你谂下呢个 Netflix 俾咗几多钱刘慈欣啦？肯定好捻大嚿钱嚟嘅，虽然我唔中意佢啊，唔中意佢个人，都另一回事啦。咁就有人有阴谋论就话系唔系成件事就系间公司为咗独揽佢嘅作品嘅电影权，所以搞出嚟嘅苏州市咧，我觉得可能性好高。如果唔系，我真系谂唔到一个合适嘅理由将成件事穿埋。好明显系有人做嘢。 而一间公司无啦啦承包咗成件嘢，然后搞咁捻多嘢出嚟，如果你话佢唔系为钱，系咩咩为咗民族大义，中国人站起嚟，你话我信唔信？你同我膝头哥讲啦，我就唔系好信。你话佢为钱为咗呢啲嘢咧，我就信啦。即系你知中国嘅电影咧，系剧本方系剧本方非常严重。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我其实唔系好熟，不过大概知咗少少。因为一年出太多作品，一年出太多电影，而佢哋啲人又唔系好识创作，咁点解中国人唔系好识创作就呢、這个讲得太远啦。 唔好深究啦，呢、這个就。 我哋以前讲新番啊，讲咩嗰阵时讲到好多次噶啦。 唔系啊，其实 BL 创作都几受欢迎嘅，中国 BL 创作。 喺街埋入边受欢迎啊？ 唔系啊 ，BL 系唔系啊？真系噶，天官之火日本好红噶，系日本系红到就咩？日本好多妇女中意睇噶， 唔紧要， 唔好讲，唔系讲，真系唔系讲真嘅，亦唔系讲笑嘅。 即系人哋冒住生命危险创作嘅 咩啊？大佬洋鬼海外天官之福， 即系唔紧要，冇扯咁远啦。总之就系、是、喺中国嘅电影圈，其实系好缺好嘅剧本。系呢样嘢可以有两个方面去睇到。第一，佢系大量咁翻拍外鬼佬西方嘅电影啊、小说啊嘅作品嘅，明明嗰啲作品。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即如果你说、哦、全世界都很红的作品我拿来用，又或者你认为在中国会红的作品我拿来用都算了。但是不是的，尤其是2023年是很多作品都是翻拍一些日本，主要是日本和俄罗斯还有美国这三个国家，不知道为什么主要是这三个国家的电影翻拍他们的作品。即人家拍了一次电影他又拍一次电影，即我们比较熟的应该是比较熟的，譬如不是电影，所以他失眠食堂。日剧翻拍日剧拍咗一次，你中国攞个授权出嚟再翻拍一次，虽然冇人睇，咁唔系冇人睇，都有啲人睇下，虽然俾人屌到开花啦。一样情况就系佢其实好缺。另外一样就系睇到就系几捻大制作都好啦，佢系可以攞个三流剧本出嚟整个大制作出嚟。我谂紧你动辄上亿嘅大制作，点解唔可以揾份好少少嘅剧本咧？你唔好话听你由头到尾成个抉择权系冇人识睇剧本嘅。你成个剧本原作本身就是垃圾嚟嘅，你点解会攞佢嚟做剧本？ 咁 又冇？ 唉，算啦，呢个问题，你问下，点解 Sony 有咁多钱买咗蜘蛛版权，拍到蜘蛛夫人咁嘅垃圾出嚟啊？ 佢哋原创啊嘛，呢、這个又系佢哋买版买故事翻嚟，即系 你隔呢有呢样嘢，我要强调一样就系、是，从来咧投资从来咧拍钱嘅成本咧，同剧本质素系完全冇任何拉更嘅，尤其是咧见到 Sony 做咩咧？Sony 閪片宇宙拍亲套套片就系一套閪过一套，啲套片都大制作嚟噶。大佬佢 CG 几多钱啊？套大佬佢净系 CG 都起个亿美元啦、啊，但系边套唔系一套閪过一套？等呢个费。 总之咧就有可能系因为佢就想因为缺乏剧本，想独揽一个可以顶住呢个雨果奖得奖作品嘅名衔改编电影。你谂下，净系顶多咗呢嚿嘢，就已经个期待已经差咗好远，因为。毕竟电影是一种卖够了你冇受报的福利，你入到去割灯都好啦，唔关佢事。2023年咧，中国系出咗好多啲咧，预售嗰阵好系威系势，一播大家就发现濑嘢濑嘢定说，即系发现濑嘢嘅作品嘅系二三年系非常之多。虽然我真系听翻嚟嘅啫，我唔会望够再去睇，睇到我都唔会再去睇，唔好先唔讲佢哋，喂海外睇唔到啦。即系我听人讲嗰笑话，谂紧哇唔系搞咁卵大镬啊！即系边个人做到好卵大镬，不过算啦唔紧要。总之就可能系因为咁而引发呢个一连串嘅嘢。咁所以雨果奖个名会唔会咁样俾人炒臭咧？有机会，但系我谂下一次理论上啊，如果佢哋制作科幻大世界科幻大会嗰边啊，如果佢哋唔系咁戆鸠，佢哋应该就知道点样去改变呢样嘢，因为成个系统其实个系充满漏洞嘅，即系佢唔系话唔识设计一个公平嘅漏洞，因为其实最早提倡呢个我唔知应该点形容，即系不相信人性嘅系统咧，系鬼佬世界，即系权力点解要互相制衡啊？我哋西方嘅法治都系咁样噶嘛，都系权力互相制衡。点解？因为佢唔相信人。咁但系咧，成雨果奖嘅成个系统咧，好 honor system 嚟嘅，系一个荣誉系统嚟嘅，即系话我认为每一个参与呢个系统嘅人都系有一个荣誉性嘅。 我觉得依类奖系咁噶，一由咗喂奥斯卡都系啦，不过奥斯卡情况就系佢嗰个 十评审标准是很偏颇，但系就是全世界边偏颇喺边，大家容易捉佬啫嘛。 唔系，我讲嘅荣誉系统系指相信你会做，即系最具体嘅荣誉系统喺香港见到嘅就系轻铁嘅收费系统，你都嘅啫嘛，你都唔都你都上到月台噶，你可以唔都噶，佢系冇错，佢会捉你嘅，但系基本上系靠你自律噶嘛。咁样嘅系统就叫一个 honor system。喺呢件事出嚟之前，我真系唔知道雨果奖系咁儿戏，又或者系咁讲咁系一个 honor system 嚟嘅系统嚟。我几惊讶噶，即系一个完全经唔起任何人性嘅恶意考验嘅，即系你因为你调翻转讲啊，你就算奥斯卡都好啦，就算嗰啲咩片都好啦，就算以前出现个舞弊事件都好啦，都系有监察噶嘛，理论上呢、这个冇噶，完全冇噶，甚至唔需要监察，唔需要有人作弊啊，其实系只要有足够多嘅人，你号召几千人，你甚至唔需要俾钱噶，你号召几千人一齐嚟参与投票。投票投下一届香港科幻大会搞，唔知香港有冇啲乜嘢啦，应该有类似咩啊？香港科幻协会新风拉德嘅嘢去搞，得奖作品我哋香港嘅作品都可以用投票投出嚟噶，完全可以咁样做噶，喺唔犯法嘅情况下，系唔犯佢规啊？就冇边度犯规啫？你又冇话过我哋唔可以全部香港一齐就投票？你香港搵一万个人嚟投票嘅话咧，就已经可以压过晒所有咩噶啦？所有你需要边个人攞边个奖？虽然你系唔可以去随意将一个合乎资格嘅人踢走，但系你系可以要边个赢就边个赢噶，绝对做得到噶。佢唔需要犯规噶，即系有意外地弹落翻呢个奖系咁够儿戏咯。即系我知佢儿戏呢样嘢又存在咗好耐，应该系 day one 已经系咁噶啦。但我系呢段时弹出嚟之后，我先发现。不过算啦，我谂大家都唔系好关心雨果奖啊。大家我走去睇都唔系因为我关心雨果奖，纯粹系我觉得有个好八卦嘅嘢喺度 发生。因为讲下先， 因为原本我谂嘅咧就系呢个中国人不意外，但后屘发现就系、是、喂你鬼佬世界都有少少责任噶，即系你搞到个系统咁脆弱，即系唔系话检讨受害者，但系。唉，不过算啦。总之，我估如果佢哋唔系蠢嘅，下一届开始，因为投票投成投举办地点嗰阵时，投到一半已经系讲紧我哋要唔要临时去改。有另一，因为佢嗰阵时有个另一个意见就系、是，喂，我哋已经开始咗投票，即系我哋嘅成个投票程序已经启动咗啦。你临时先话加入认证系统，然后 DQ 咗已经投咗票嘅票，好似唔系好公平喎。即又系呢、这个其实是一个程序正义嚟噶，你之前已经讲好咗嘅嘢嚟噶嘛。咁、到底我唔知佢系交到咁嘅地步啊？定系呢个绝对系交嚟？如果因为程序正义而明知发现有问题都唔禁停佢，我咧系完全一个程序正义嚟嘅。虽然哪怕你有可能落得人哋话你话你输底人要嘅下场都好啦。咁你个嘢系真系有问题啊嘛？你投到一半已经发现有问题啦嘛？咁、不过咩啊？总之，如果发现问题嘅话，我估下届开始就会有呢个身份核实嘅嘢。咁啊，最少你唔可以一个人攞咗全世界嘅资料，然后投晒。你最多就系号召全世界帮你投嘅啫。虽然你只要揾到一次咧，都仲可以话意外。下一次再出现咁嘅情况嘅话咧，你雨果奖废紧咗噶啦。即系所谓嘅三大科幻大奖啊。咁啊，所以今次呢个雨果奖嘅。镬啦，叫做出咗咁样嘅镬，咁啊，估计去到呢度，咁我估就应该，其实我上个礼拜已经估冇咩新消息啦，估唔到突然间弹出嚟话你听，系最最呕血咪就系、是，喂大佬你唔系，即系你啲羊五毛自己自阉真系丑唔丑噶，亏你自毁自毁，算啦，咁啊，好啦，咁啊，今个礼拜都差唔多啦， 下个礼拜再见啦， 系嘛，下个礼拜再见啦，拜 拜。